舍不得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我的情为你守候。

走进荒漠，春风呀唱着花儿嫁过来，云溪不美丽的生活，火林一阵阵的摇过天上，哈哈一条条的挽起云朵，飞天呀弹着琵琶舞过 紧紧地拥抱你。

亲和母亲，勤劳善良有本分，养我长大不容易，历尽万苦和艰辛，好饭过尽